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剛才我們就說過呢，就是這些就是香港傳媒的淪落呢，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呢甘願去做香港特區政府的喉舌，即是說呢當出現這些官員的醜聞的時候呢，就去轉移視線幫他們降溫，這些都是所謂背後的配合， 而這個做法 不是說表面上去禁制採訪， 而這種這樣的做法呢就是越來越嚴重，甚至已經擴大到現在就幫這個中國官方， 幫中國政府去做放風放料。 放風放料。剛才我們所說到說即得人驚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居然現在已經出現到官方去拍一些所謂的新聞片，所謂的新聞片究竟是什麼呢？但如果大家還記得呢，話說在2016年的時候呢，即是有五個銅鑼灣書店， 銅鑼灣書店的人失蹤， 就失蹤，當時呢 被人夾了回大陸， 就被人說即是捉了回大陸啦。之後呢就大陸官方的人呢就說找到 安排專訪 李波，就李波呢就在個電視認罪。 OK， 首先大家會覺得很好笑啦，為什麼會在即是要究竟是誰幫他拍，拍了一些什麼？他 在哪裡呢？ 究竟完全是沒有交代的， 完全不需要在新聞裡。 首先如果你告訴我李波能夠上電視，究竟他是不是已經人身安全是自由的呢？第二就是其實他當時的、就是、身體的狀態是怎樣的呢？完全都沒有交代過，甚至這個傳媒的訪問是在哪裡做的呢都沒有的。但是反過來就會是接力這樣不同的頻道就去播這些片， 一個就是在上電視播，一個就是什麼呢？安排香港的媒介嘅 media 上去咧，好似 佢 做一個採訪， 所謂採訪。 咁當然個採訪就一定係認錯啦。咁但係咧喺個報道裏邊，你唔會見到個記者會描述究竟佢喺邊度咧，佢嘅身體狀況係點咧，現場有冇其他人嘅監視咧，有冇簽任何嘅保密承諾書嘅文件咧？呢啲嘢全部咧喺嗰個專訪裏邊都唔會出現。 嗱，當時咧其實呢個係令人好得人驚嘅，就係喺香港嘅媒體咧係接受咗中國官方那邊去提出一些所謂獨家的訪問，這些獨家的訪問其實是什麼呢？ End up 呢就是李波呢在鄭的電視前面就承認自己有什麼罪行。你會想，咦，那為什麼整個過程不是應該上法庭一個審訊，而變了可以在電視認罪交代件事，那究竟是什麼來的呢？那為什麼、就是、那個人要跟這個傳媒交代，而不是在個法庭上他自己說出整件事的前因後果呢？那你會想，咦，為什麼現在整件事呢好像自編自導自演？那當你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你就會想，那為什麼中國可以做這件事？而奇怪的是，為什麼又有這麼多媒體去配合的呢？ 你說即很多人都說中文的媒體就一定被大陸控制了，樣英文媒體又怎樣呢？2016年的7月發生了這個南華早報的趙威專訪事件。趙威就是一個維權律師的助手，也都是好像李波那樣在這個2016年中就是不見，突然間消失了。咁然後咧就喺呢個嘅消失咗之後嘅幾日咧，就竟然咧就係咧南華早報咧就刊登咗一個趙威嘅專訪啦。當時佢老公佢屋企人都唔知道趙威喺邊噶。而呢個專訪裏邊咧，趙威咧就咧又係悔過啊，承認啦自己啊參與咗呢個維權活動咧係好後悔走錯路，亦都咧係做咗錯事，為呢啲錯事而懺悔，就喺南華早報嘅專訪裏邊懺悔。嗱最奇怪的地方就是南華早報是在天津公安宣布趙威取保候審之後四日就刊登這個獨家專訪，而這篇專訪出來之後，她的丈夫游明磊和她的代表律師嚴華峰 都講過，佢哋到嗰日仍然冇辦法聯絡到趙薇。 嗯， 咁點解南華早報 又可以？ 係啦。這個 又可以找到他，即是他老婆都不知道他在哪个时候，这个 media 又可以找到他，又可以做我这样的专访，但是全程又不用交代究竟前因后果，这个人现在即在那里究竟是不是受即拘留的，抑或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又可以，如果他是受拘留，为什么他又可以即找到他的呢？那你就会看到呢，其实基本上是利用媒体去放了 Propaganda， 还要是英文媒体。当时这份报纸其实就不是昔日我们香港人拥有的，或者马来西亚商人郭学年拥有的南华早报，这份是阿里巴巴马云的喉舌来的。 那你就 可想而知发生什么事。 那你都会想想，那为什么喂今时今日我连英文媒体都变成了是一个中资红色商人去拥有的，那你当然就会很明白这份报纸还会不会真的是一个有独立自主的媒体报道，或者即好像我们这样就当比如好像肥佬黎这样当是一盘生意这样去 run 呢，都不用了。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赚不赚钱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拎出来帮手。 他那盘生意呢就两种，他都是一盘生意来的。我告诉你，肥佬黎那种呢就是呢一传媒呢就是呢在市场里面就是拿广告，你一定是 拿广告卖纸， 根据你报纸的定位，你有一班固定的读者， 吸引你的读者群， 是的。那你的新闻取向呢，譬如你是 pro 民主派的， 嗯， 那你都会吸引那班即是所谓的泛民或者黄丝的读者， 嗯， 那这个很正常的，在外国都是这样， 是 的。那就可能是文汇大公那些就吸引那些亲共的读者， 嗯， 即是深红的读者，深红的企业，肥佬黎就是中小企外资外商这样， 嗯， 即是那个广告。但是呢另外一类的生意呢，就是他不是在他办报，其实他不是在那个市场里面赚钱的。他可能都有广告，但是那些广告不看你销路的，其实。你卖五份和卖五十万份，为什么他五十万份不落落在卖五份那里呢？其实他是一个政治任务来的。 嗯， 那个政治生意来的，就不是传媒的生意。我办这份报纸我就做一个喉舌，其实就是做了共产党的喉舌。然后呢他对冲到他另外一些生意的利益了。 嗯， 但他不是直接在自己，因为他是一个企业集团来的嘛。譬如明报集团这样。这个常青集团就是张晓卿的公司，其实他最主要的投资是中国大陆的基建和贵州工业园。明报在他的生意的企业王国里面占的比重是很小的。但是呢他就可以通过好像你刚才说的利用明报去取悦官方内地的官方的人，而换取到他生意上的利益，这个就更加大的生意了。 当然了，大家不要以为这件事大家都之前讲过，明报已经大家都不是什么新闻。照我所知其实这件事同样是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的中文传媒大家都会看到的。啊，为什么即如果你看中文电视呢，其实都挺渣下的质素，即无论 低成本， 即无论有制作，现在刚刚过年了，你不妨去看看这些过年 show， 即我们每一次都是笑到是不懂收声的。撇开你喜欢与不喜欢先，首先你看一看究竟一个这样的用这么大规模去运作的电视台，而调回转你看到哇这些节目质素这样的，你一定会拧晒头，我不订，我要给钱的，我不要了，那我为什么自己去拿个 iPad， 我想看什么都可 以，看 TVB， 我 YouTube 又得， Cable 又得， Netflix 又得，我由新闻到我要喜爱的节目乜嘢都得，我才不要睇你嗰个咁样嘅中文电视。好啦，咁你就会諗哈，究竟佢哋生存空间喺边度呢？嗱，其实呢即係呢啲媒体老板背后呢，就先你咁讲啦，佢有好多其他嘅生意，而呢啲生意呢才不要靠呢个电视台。而呢个电视台其实呢就係爱嚟招呼，即是等于 招呼啲生意拍档同埋官方嘅人士 囉。即係等于呢有钱佬最鍾意做咩？有钱佬最鍾意呢就开酒吧啦，雪茄吧啦， 寿司吧啦， 高级食肆啦，呢咁。嗱，嗰啲咁嘅地方呢係全不赚钱嘅。但係咩呢？就係、是、要爱嚟招呼老板嘅朋友。原因就係因为如果我随随便便出去即係订外面啲地方，第一就唔够 class 啦，第二就係、是、哇保密程度非常低啦。咁同埋仲有就係、是、都唔好讲话狗仔队呀。我點知道你間餐廳入邊有冇裝咗 camera 㗎？喂，你知道我嚟訂台，你嗰頭就嚟同我收音，咁咪好大劑。 同埋冇 唔夠 standing 啊！ 咁樣係咯，就係 class wise 就即係低端咗啦。 老細嚟到就今日唔做嘢啦，唔做生意啦。 係啊， 淨係我一台客坐喺度食。 冇錯嗱，即係如果你諗下老細全程打色就係話，誒阿邊個邊個同我邊個邊個咁哇，真係型到不得了。但係調翻轉咧，如果你要去人哋啲食肆度，除非你即係就算你係包房啊，都就係包咗個房啫。 唔 係 咯，出邊都有閒雜人㗎。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點解佢哋要做呢樣嘢咧？原因就係。他們背後仲有很多的生意是要應付，所以呢如果用翻頭先加拿大嗰個例子，你知不知道其實某一些行業已經叫做 untouchable？ 咁例如係咩咧？就是地產商，或者你去買樓， 即 係發展商。嗱，佢哋唔係唔可以報道， 唔可以報道佢哋叻， 係報喜不報憂。嗱，佢哋會話咧：，哇！依個樓盤啊，非常之正靚抵 ，OK。咁啊，正靚抵係邊個咧？係佢啊嘛，唔係你嘛。 係啦，呢個列治文市天車站鄰近呢個大統華。 哇，旁邊 我都識講嘅啫。 旁邊咧有呢個咩什麼嚇奧運咩奧運 場 地 係 啦，啊，即係前奧運場館山明水秀，或者係 you name it， 你能夠作得出嘅嗰啲即係嗰啲形容詞都可以寫曬落去嘅。OK， 咁你就會諗啦，喂，點解而家媒體會變成係咁嘅咧？其實道理都係好簡單，喺嗰一個平台嚟講。根本咧就係佢另類生意嘅宣傳平台嚟嘅，係俾佢愛嚟做招待，即係招待客啊！你明啊？即係其實係佢個客廳。 嗱，大家都明白嘅，傳媒咧收入主要有兩部分，一部分就賣 紙 subscription 啦。如果 cable 嘅就係賣嗰個訂户啦，報紙就賣份報紙啦。另外就係廣告收益。但係以往我哋嘅工作經驗裏邊咧，喺傳媒咧兩個部門係各不相熟嘅。即係話你唔可以因為你要 entertain 你嗰個嘅客。然後咧要編輯部咧夾硬去將一個好差嘅樓盤，將佢寫成好好嘅，因為這個呢個咧肥佬你知道啦，炒得嘅兩個都會炒嘅。 嗱，咁我哋咧就俾一個真人真事嘅故仔。咁話說咧，當時咧我仲係喺一傳媒做緊呢，即係 sales marketing 嘅即係負責人嘅時候咧。咁話說咧，就當時咧就遇著呢個大閘蟹嘅季節， 落好多廣告 嘅。咁咧，咁大閘蟹季節咧就喺即係嗰一個時段咧就佔咗嗰個生意額咧個幾大嘅比重。 係喺前邊嗰沓添，我記得嗰啲大閘蟹廣告。 其實即係所有呢啲廣告嘅排名排位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咁我哋好多時咧都會用一個即係我哋嘅行內術語咧，就係、是、撞咗落去嗰沓廣告度啦咁啊。咁咩叫撞咗落去咧？你自己諗下，如果連續十頁都係廣告，你會做咩？你會一沓鉛就會鉛咗唔睇啦。OK， 因為你買本雜誌並唔係睇廣告噶嘛，你買本雜誌係想睇下有咩新聞古仔或者爆料啊嘛。OK， 好啦，你見到哇咁多廣告唔睇啦，你咁好啦，一沓鉛咗佢。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話嗰、那個排位啊，將嗰啲我哋所謂 靚位啊， 係啦，唔係我哋最熟悉，即係最友好嘅廣告商咧，我哋就將佢撞咗落去中間嗰度，攝咗落去啦。咁大家都會知噶，咁嗰啲位一定要有人坐噶啦。咁如果咪唔係你坐邊個坐咧？ 即係嗰啲廣告效力低嘅啲位。 好啦，咁話說咧，咁啊依個故仔咧就係我哋就接咗一單幾大單嘅生意，咁咧就有一個食肆嘅集團咧，又同我哋咧就即係俾咗幾大嘅數額咧去訂咗一個廣告嘅 package。咁啊就俾咗一隻蟹我 ，OK， 咁即係嗰個廣告嘅 photo 咧就係一隻蟹咁啊，哇嗰只 大閘蟹現啊 唔知佢話俾我聽，就唔知揾邊鬼過去影啊！即係嚇，唔知 wing shot 即係邊鬼過去影多隻蟹翻嚟啊！咁啊好，即係一個名攝影師去影啊！影完之後咧，咁我睇完之後，咁我都覺得哇，即係哇，真係好抌本口啊！一直咁嘅嘢都咁樣，即係證明咧，你 expect 啦喺依一個蟹嘅生意上面咧，一定係 揾到好多錢， 揾到好多錢㗎咁樣咯。咁我咁佢亦都指定啦。咁因為咧，如果你要指定去喺個雜誌裏邊某一個位，你可以嘅，即係等於我而家係要成個包箱，我買起佢嗰啲咁樣啦。咁你可以，我咪加你嗰、那個 加 loading 咯， 加 loading 咯咁啊。OK fine， 咁 即係人哋收一萬嘅，你就俾15000咯咁咯。 財不是咁少啦，係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在我哋嗰個年代，一周刊一個$5銀，你要擺喺個封面度咧， 哦一格， $5啊，$5咁細啊 ，OK， 我仲會係話俾你聽咧，你唔可以落 book A， 只可以落 book B，OK，、okay? 咁咧我係可以隨時話俾你聽，我要300000 ，OK， 一格。 唔係個$5啊，就係個$5咁大，就擺個即係我哋所謂叫我哋叫爆花啦，嚇咁啊擺喺個封面嗰度啦，咁好啦，咁啊講翻個蟹古仔啦，咁啊當時咧就接咗呢單生意都幾大噶，咁啊接完之後咧。我係跟住就接到一個電話，我真係直情係當真係碌喺地，咁嗰個人兄咧就係就係呢個啦，咁佢係話俾我聽，哈哈哈，我哋咧已經埋曬版啦， 咁咩叫埋版咧？就即係咧，我哋個古仔已經搞曬啦，做曬啦。OK， 即係而家咧就等機。 等印機啊，係落機。 咁佢同我講，佢就話等兩個鐘啦，印刷廠會送你落去你台面噶啦，嗰個 copy 咁啊。咁佢打嚟做咩咧？佢就話幫我聽。我想話俾你聽咧，其實咧我哋就用咗你嗰只蟹咧，去話俾大家聽，今期咧 陽澄湖大閘蟹有激素。 同埋陽澄湖大閘蟹咧，真正嘅食物咧係食垃圾。 食垃圾。 咁我當然聽完呢個故仔之後咧，就即係無汗啦。 啱啱記到而家。 咁啊，而家呢個故仔已經係講緊差唔多二十年前 啦。 咁即係我哋想帶出嘅係咩咧？其實廣告同呢個 editorial 咧，嗰、那個即係嗰個編輯部咧，其實係分得好開嘅。一直以嚟，如果我哋用因為有人俾錢而去妥協，唔去報啊，陽澄湖大閘蟹原來係食垃圾噶，我哋就係會話大家買啦，其實很好嘅。咁你就會睇到其實傳媒係攞錢去收買。 嗱，因為呢個係好大鑊嘅，因為香港嘅廣告商咧，其實而家肯俾錢落廣告嘅咧，其實本地啦，我講已經係好有限，不外乎嗰幾大地產家族有關嘅，譬如地產啊、電信啊、零售啊嗰啲。你稍微一犯得罪佢咧，你就全線俾佢掹起曬。 佢咧就有一樣嘢叫全抽廣告。咁譬如咧，用一個好簡單例子啦。如果今日你得罪咗呢個和王嗱，當然啦，咁啊和王咧同呢個一傳媒咧，從來都係勢不兩立。呢、這個唔係一個好例子。不過我攞佢嚟做例子就最好啦，因為咧就偏偏就唔會話有其他人會覺得我哋咧嚇 特登砌佢 影射佢嗱。和王咧就正正咧就係從來都唔幫襯一傳媒嘅，大家都知呢個都係公認嘅秘密。咁如果我而家用一個打一個比喻，如果和王係喺一傳媒度落廣告，如果喺某一件事上邊，例如呢個大閘蟹係佢其中一份嘅零售生意，因為即係呢個蟹俾阿劉生送咗一程之後咧，咁佢就會打電話俾我，就係、是、有一樣嘢，一你就同我出嚟跪玻璃，就話俾我聽，要做翻一個故仔，其實咧 補翻 鑊，呢個調查咧失實報導。即是話要編輯部食咗個故仔，話佢哋講大話。二就係點咧？你將嗰個廣告嘅版面，可能咧以倍數咁送翻俾我，即係話我本來只不過 免費落幾多期 啊？係啦，本來我只不過咧係即係落咗一隻蟹嘅廣告，但係而家咧 coming up 一年咧，我都要喺免費你俾翻我。OK， 如果唔係咧，我會將我全個集團全個集團嘅廣告 收。即係呢、這個百佳啦， 喂 ，you name it，OK，whatever is available 都會全部 cut 曬， 全部 cut 曬。 咁嗱，咁企喺我嗰個位嗰度嘅時候咧，咁我就當然變成一個熱鍋上的螞蟻啦。我諗，但係真係因為全年嘅生意已經係 commit 咗嘅，而家咧即係因為你呢個咁樣嘅古仔咧，就送咗我一程，咁點算咧？啲咁。咁嗱，當然呢一個喺我哋嚟講，我哋都係一個打工仔，所以根本唔即係只係一個笑話。時間過咗就哈哈哈。但係你會睇到其實係幾咁深遠，原來佢哋嘅力量係可以將一啲所謂負面嘅新聞咧係冚住。咁然之後咧，到頭來就係、是、喂消費者其實係蒙在鼓裏嘅，你咪繼續去買，繼續去呃，即係。在整個事裏面，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喺個傳媒裏邊睇到呢啲所有嘅事嘅時候咧，會覺得即係好搖頭嘆息。去到今日呢一個位，不單止冇改過， 冇 變本加厲。 嗱，舉例啦，有線新聞裏邊咧最受歡迎其中一個節目咧就係驗樓。 啊，驗 揾阿詹生去走去度其他嗰啲新樓盤，點解九倉做得到咧？好簡單。因為其他地產商從來都不會在有線落廣告、 只要你留心一下，我哋成日都會，我哋成日都講嘅，嚇點解有線咧來來去去咧都係嗰啲咁嘅 BB 奶粉啦 ，and then 就 卡哇伊咧個肥仔啦，日本藥啊，呢個嗰啲嘅藥妝啊，日本藥妝嘅廣告， 係咁啊，我哋成日都講嘅，唔會嘅喎，嗱，因為咧喺廣告嘅行業裏邊咧有幾大咧，根本係走唔甩嘅，走唔甩。我哋叫做 above the line 嘅廣告嘅，譬如你講得出嘅，貴價嘅嘢，咩叫貴價嘅嘢咧？譬如珠寶啦，譬如你話 煙味處喺航空公司啊， 依啲已經 banking 啦， 依啲已經係差嘅啦 ，banking 啦，依個化妝品 名牌服飾啦， 嚇，依啲所有咧係走唔出嘅。咁但係咧，你睇到咧，而家咧係全線咧喺依個有線其實從來都冇添啦 ，OK， 即係以前 好少好有限， 係好有限啦。你就算你睇到 Bank 仲有啲Hong Kong Bank 啊嗰啲仲有嘅， 嗰啲 喺財經台有啲有新聞台 ，Image Ad 嗰啲有嘅嗰啲咁，但係就好少。 但係就好多時都係啲 promotion 嘅 ad， 收唔起錢嘅 promotion 嘅廣告。 即係 即係減價嗰啲， 即係廣告咧都有分幾樣啦。我哋叫做即係 corporate image 啦，即係意思咧唔係賣產品嘅，即係唔係好似而家阿蕭生要啊喂年糕到咯，即係嗱臨就拱年糕出嚟。係 啦，嗱朱元璋轉就嚟出版啦咁。 嚇喂依個啊招平喎，而家就嗱聲嚟買招嘅嗰啲咁樣，咁嗰啲就叫做 product ad 啦。咁如果你話調翻轉係阿蕭生自己坐喺度就係我蕭若元 懶又型 咁 樣， 即係咁樣咧，嗰啲咧就叫做 image ad， 即係係啦，我哋一係就叫做 image ad 或者係佢嗰啲咁樣嘅 corporate image 嘅。嘢啦，你咁即係個形象嘅推廣。 譬如我站站後邊啲星喺度掉落嚟嗰啲，咪形象廣告咯。 哦，咁嗰啲咧就要多謝阿導演送俾佢嘅。 掉掉咁多粒星俾佢。 好啦，嗱，其實我哋今日真正嘅主題咧，並不是咧去講依啲廣告如何點分，而係我哋想講，其實傳媒咧今日咧已經唔單止去到自我審查，而係去到幫人放料。幫人放料就頭先我哋所講啦。 幫官方媒體。 即係官方媒體可以咧係拉嗰啲人上嚟，要去講一啲佢哋合適嘅版本嘅台詞，令到公眾一。將個視線轉移，例如就係咩？喂，明明係你喺境內捉個人走嘅喎，點解你而家你淨係越境執法喎？你咁調翻轉，佢咧就要依個當事人咧就坐正喺個電視機前面，就係話其實係我就做咗 A B C D E 啲衰嘢，咁所以咧我咧係認罪嘅。而家咧國家對我咧風雲大量，就我已經咧即係知錯啦。咁我希望咧就即係大家俾個機會，其實同一個鄭若驊一樣嘅，只不過就唔係官方幫佢，其實阿 May 姐就幫佢。 阿 May 姐就係國安咯，個角色咯，公安嘅角色咯。咁就呢、這個，但香港媒體亦都係輔助噶啦，輔助將呢個所謂認錯嘅嘢向香港人廣播啦。因為你喺中央台播，香港人唔睇噶嘛。如果我俾人夾走，個係香港人嚟噶嘛。咁所以佢點解 That's why 要香港媒體即係、就是、做呢個咁嘅宣傳工具咁樣。咁但係就。坦白講，大家做新聞的人，即係有時都好唏噓。即係我哋嗰代嘅做新聞的人，其實一路經歷過基本法起草、六四、九七，跟住到七一。本來而家就應該係當打之年，但係全部差唔多九成都被逼退。即係我哋同代人做媒體嘅，點解咧？因為老細眼中呢啲人唔聽話，我要停機。點解要老細停機呢？就因為肯定個總編輯已經收到 N 次。老闆要他改頭版、改頭條，他不肯改，所以才直接下去停機。好了，跟住試了幾次之後，他的老闆就不耐煩了，就找個公司裏面的管理層 CEO 有什麼都好，叫個總編輯坐尾了，就我調一個新加坡的人過來坐在這裡。其實他不識字不要緊，其實他是一個 keeper 來的，就是跟那些賣老闆的導遊是一樣的，他不識字不要緊，其實他負責收錢和被人拉的和上庭的。他就是收order，老闆說喂今天有什麼頭版，今天譬如6月3日這樣，今天有這個美國中央情報局公開關於六四的檔案，跟著老闆就會說、啊、你幫我搞定他，他不用怎麼說的其實。然後他就會捉個總編輯進來，就告訴他、啊、今天呢就有一單更加爆的新聞，就是在灣仔洛克道發現這個美軍的炸彈，我覺得這個新聞重要過六四那個。六四那個你可以寫，不過放在裏面私答啦，這樣同埋我哋私達都冇乜版位噶啦，我俾五百字你寫啦咁，咁就處理咗佢。 咁但係咧，除咗依個手法之外咧，跟住咧總編輯會通常會做啲咩咧？立即拎起個電話就打電話俾邝雅莉啊、邝小明啊依啲咁嘅人咧，就做咩咧？就話喂，幫手平衡一下。嗱，聽日咧我哋就有依啲咁嘅嘢，我想你咧就同我整幾篇即係寫一啲你嘅觀點咁。咁當然佢打俾依一啲個所謂專欄人咧。就一定就係即係大家騰楞瓜嘅即指導啊，即係受指導嘅文章。咁乜嘢叫平衡呢？你好多時睇到咧，有啲新聞一出咧，跟住就有啲人咧好快咁就可以咧去寫一啲佢自己嘅觀點，嚟到將嗰件事咧就我哋成日都講嘅叫溝淡貨，或者咧從佢嗰個角度咧去講一啲所謂觀點。咁但係咧，其實就係唔即係令到個公眾嘅視線咧就開始轉移，就係、是、啊係、哦，其實咧呢件事咧嗰、那個又可以咁睇嘅喎，又可以咁喎，又可以咁喎啲咁。咁其所有依啲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安排好曬。 嗱當然係啦，其實 傳媒自己自我審查，佢都唔希望俾讀者見到噶嘛。 嗯， 因為會影響嗰個品牌嗰個嘅，即係個 branding， 即係個 brand 嘅 value。 同埋嗱，如果你從新聞嘅角度你望落去嘅時候，你就會話：哇，有冇搞錯啊？即係呢件事咁明顯啊，係你唔啱噶啦！即係個傳媒都用咁嘅手法去報。但係調翻轉，如果從專欄作者嘅角度去寫呢樣嘢嘅時候，咁喂唔係喎，大家都睇到噶啦。喂，以即係以呢個全部都係嘉賓嘅意見嚇，與本台無關。呢啲咁嘅字，大家都好熟悉噶嘛。咁當你見到一啲咁樣嘅專欄嘅時候，你就會諗啊，唔係喎，邊個嚇，佢都咁講喎，其實佢都有咁嘅觀點喎。但係你就會諗下，咦？點解突然之間即係嗰一個事咧炒到咁興嘅時候，居然一啲咁理所當然嘅問題，有一啲人嘅觀點又會咁另類嘅咧？嗰啲咁 哦，咁背後呢個就係政治操作啦，我覺得就除咗幫個老細 defend 之外咧，第二就係官方啦。你見到啲專欄裏邊咧，總會有一啲人咧小罵大幫忙嘅，對政府做錯嘅嘢或者被攻擊嘅嘢。咁而呢個咧背後當然亦都少唔離唔開我哋叫做飯局黨嘅運作。飯局黨係咩意思咧？就係一啲嘅政治公關。政治公關咧就睇下佢嘅客係乜嘢啦。佢就專係請專欄作家食飯嘅。咁呢啲專欄作家食飯咧，其實當然就冇免費午餐啦。食飯嘅目的就係建立咗關係之後咧，嗱，如果你頭先嗰個客係一個某報紙嘅老闆，因為停機換頭條俾人鬧到撲街，咁咧呢啲飯局黨就會出動啦。喂，大家幫呢個報紙老闆平衡下啦。咁唔係一啲唔係喺嗰份報紙寫嘅喎，佢可以喺蘋果寫都得嘅喎。嗱，因為呢啲飯局黨佢嘅專欄咧。就控制住咧，就唔係淨係喺一份報紙嗰度。 同埋仲有人就係 A 名，有人 亦都會化名，係啦。 冇錯，即係咧，啊，邝永宣又可以叫做邝宣永。OK， 其實即係調嚟調去，可能咧，大家喺台前咧見到你有十個人嘅唔同名，但可能背後咧只係得五個嘅啫。咁因為每人咧就自己霸住兩個地盤。咁所以當你見到有時見到有啲咁樣嘅事嘅時候，你會諗啊，原來即係有啲咁樣嘅聲音，咁你會諗。都又唔係咁差啫，咁但係嗰個所謂平衡咧，背後咧全部都係一套劇本咁去安排。 嗱，呢個平衡嘅目的有兩個，大家就唔好諗住咧。譬如飯局黨嗰啲專欄作家寫完咧，佢一定有好大嘅影響力喺個輿論市場嗰度，不一定嘅。佢只係影響到一啲好無知嘅人。但係真正嘅目的係咩咧？就係嗰個公司嘅公關，包括個新聞處長，佢就可以攞住呢一篇文章。複印咗之後，喺第二日嘅新聞匯報裏邊就同老細交代啦，做到嘢啦。 嗱，我咧就揾咗五個專欄作家啊，幫我去評評呢件事。嗱，咁啊嗱 ，A、B、C、D、E， 咁啊擺咗喺台面啦。OK， 同埋仲有嗱，邊個嘅社論啊嗰度咧，就已經幫我哋咧加咗兩筆嚇， 就 潤色下。 我知嗰啲 highlighter， 咁 highlighter 就 highlight 咗先係啦。 你睇睇咁樣，咁啊老闆。呢、這個熱鍋上的螞蟻啊！佢就見到啊，咁都好，即係都有五個人喺背後撐住，同埋仲有呢一個社論咧，都幫咗我講咗兩句，咁我都稍為可以即係緩衝一下，鬆口氣。 嗱，呢個咧就係叫做扮做嘢啦。我自己就經歷咗好多年嘅啦，呢啲扮做嘢，目睹啊喺政府嘅早討會裏邊咧，新聞處長提交嗰份嘅剪報咧，其實通常搭喺前邊嗰啲都係報喜嗰啲嚟嘅。 嗯， 咁嗱，你冇報喜嘅內容。你點答咧？答唔到㗎，全部眾口一詞喺度鬧嗰陣時 候， 你總要有幾件呢啲報喜嘅內容，但你又不能係文匯大公㗎嘛，全部都係。咁你總要有一啲咧，就係話嗱，最 proof 到做到嘢係咩咧？蘋果都支持我哋。係， 嗯。 咁你老細 都唔係插得好硬、啊。係 啦，老細都諗，喂，肥佬，你啲報紙係不嬲同政府對著幹㗎嘛？ 冇錯。 哇！既然蘋果裏邊阿專欄阿 A 係支持我哋喎，咁啊，即係證明我哋。嗱，個新聞處長就 proof 到自己做到嘢啦。個政府裏邊嗰個當事人亦都個心冇咁，即係有啲嘢頂一頂啦。 即係有嘢浪一浪。 係啦，浪一浪啦咁樣。咁然後再話嗱，你睇下明報社論啦。其實最後尾嗰句都係撐我哋嘅。 係啊，都唔係插得好型。 都唔係插得好型嘅啫。 都俾機會。 係啦，咁所以點解政府係最大嘅燒烤場？我哋叫做圍爐取暖最犀利咧，就係其實呢啲 manipulation。咁呢啲 manipulation 就係通過咩咧？佢好隱晦地啦。剛才新國際記者聯會所講的有幾個方法，一就是開吹風會，那這些是不牽涉到利益的，其實即不是說我給錢的報館的人，即政府是不敢的，但他的方法是什麼呢？他會給一些中間的政治公關，通過這些飯局聯誼的活動，建立一班的寫手外圍 K 傾到偈嘅寫手。第二係咩咧？吹風會裏邊咧，你有陣時我喺政府我都會諗，誒點解會請呢條友嘅咧？你明唔明啊？嗰條友又唔係政治呢一範，點解今次係講施政報告嘅吹風會？即係譬如好簡單啦，譬如我哋城寨嘅主持人裏邊，點解會突然出現其中一個叫周浩鼎嘅咧？咁、你明唔明啊？即係完全唔拉更噶嘛。 原因就係因為咧，喺某程度上咧，政府咧都會找單嘅。咁啊找單咧，就喺呢啲位嘅時候咧， 重要嘅吹風會嗰度， 你就邀請呢條咁樣嘅即係茂利嚟啦。咁啊茂利當然就唔係即係對一樣嘢嘅。即係佢個飯啦，咁但係最調翻轉睇下茂利嚟講就係、是，喂茂利突然之間被邀請嚟呢啲位喎，即係其實平時佢只不過係寫飲飲食食嘅啫喎，突然之間可以 帶旅遊團 入咗呢個位喎，咁啊哇，仲唔係即係升咗級升咗咧嘅呢咁，咁所以嘅當我哋睇到成個傳媒成個社會完全係嚟一個大合奏嘅時候咧，即係好無奈。點解我哋今日咧會講呢樣嘢咧？其實係想帶出一套電影咧，係 源於我哋上個禮拜睇一套戲，係啊。 呢個 weekend 如果你有時間咧，即係呢套電影係好值得睇嘅。咁、兩大主角咧，一個就係梅麗史翠寶啦，另外一個咧就係 Tom Hanks 啦。 Tom Hanks 咁個導演咧就係呢個 Steven Spielberg 係啦。咁就 大片嚟， 史提芬史畢布嚇。咁、那個戲名咧，英文係 The Post。中文是 戰雲密布， 戰雲密布， 布就是報館的布。 咁嗱，依個古仔咧，其實係真人真事。咁啊，話説咧，就係依個《華盛頓郵報》同埋當時嘅《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 《紐約時報》咧，就公布咗依個Pentagon Paper， 即 係五角大樓嘅 一份國防部。 嗯， 喺評估由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美國喺越南。一路以嚟嘅軍事行動 點樣去操控背後 報告係啦，係七十沓啊， 係 七十個 report 啊。 咁啊，成個故仔咧，即係你睇完之後咧，你就會對成個即係當時美國作為一個即係獨立報紙呢、這個 Washington Post， 佢點樣到最後 去捍衞新聞自由？ 係去捍衞新聞自由。嗱，當然喺電影嚟講，即係大家會覺得哇嚇，好熱血啊，即係好混亂啊，即係原來係咁樣。咁啊，當然即係我哋咧都唔可以咧咁一面倒，因為其實呢個 Washington Post 咧都出現過好多醜聞嘅，就包括咧即係自己做新聞去攞咗呢個新聞獎，但係到頭來原來發現係假嘅啲咁。即係其實所有傳媒都會，但係如果你睇一睇呢個故事。其實你會多啲去認識咧，原來傳媒背後咧，亦都係有自己嘅行家咧合作。 同埋咩咧？就係咧，報紙嘅老闆同總編輯同記者之間嘅利益關係，即係嗰個不一樣啊，嗰種嘅立場點樣構成一個戲劇嘅張力 啊？例如咧，就係老闆咧，就一定係希望咧利用呢個傳媒咧去攞自己嘅。影響力，咁頭先就講啦 ，OK， 攞影響力之後咩？咁佢就換嚟其他佢生意嘅交換啦，或者係喺個社會上面嘅地位啦，甚至咧因為同呢個官方嘅官員咧已經係結識咗，係隨時可以出入白宮啦啲咁。咁 老闆就係阿梅麗史翠普啦。 老闆 係啦，即係呢個 Graham 啊。 係，咁人丹咧就到個總編輯啦。咁總編輯究竟佢？嘅目標係乜嘢咧？咁當然喺呢出電影裏邊咧，就講到佢咧相對係正氣嘅。咁究竟即係究竟其實係咪全部傳媒嘅老總都係咁咧？咁呢個當然係不是啦。咁但係咧個故仔咧入邊佢就揭露咗當日即係呢個真正嘅故仔就係、是美國政府點樣喺 千方百計去對付同埋對付呢個傳媒啊。 咁同埋因為咧有報紙報咗出嚟之後咧，佢哋咧係。毫不遮掩咁樣咧，甚至利用法庭咧去ban 個報紙，即係攞 禁制 令，去唔俾出版啊啲咁樣。咁去到最後，即係究竟公眾嘅知情權緊要啊，抑或其實政府認為所謂即係用一個 國家安全 好模糊嘅説法咧，就係國家安全。咁究竟國家安全係乜嘢咧？如果報咗出嚟，國家有幾咁唔安全咧？咁而調翻轉，點解即係公眾係？嗰、那個知情權變咗擺到係最低咧，你咁咁即係呢出電影咧，我哋覺得咧，即係好值得睇啦。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完，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日就有依一個 media？ 其實亦都好多細節，大家可以攆下嘅。其實嗱，一開頭好得意嘅，其實咁咧就呢個 Tom Hanks 咧派咗個女記者去訪問採訪呢個 Nixon 嘅女嘅結婚，咁啊寫到好負面。咁咧，然後咧就白宮打電話過去俾個老闆。 就係、是、咧， 搞錯 就話俾佢聽， 見咁嘅嘢嚟啊！ 你整個咁嘅 Judy 嚟採訪，又搞到呢個阿總統好唔高興。 嗯， 好啦，咁咧就即係其實阿梅麗史翠普同阿 Tom Hanks 係起初係對立嘅。 嗯， 一個老細咧，其實佢就係無可奈何底下接受咗呢個家族企業， 嗯、 根本就本來係佢老公嘅，但係佢老公就意外死咗，咁咧就交咗俾佢老婆。個老婆就唔係一個傳媒出身嘅人，係一個太嚟嘅。咁呢個阿太咧就因為份報紙而能夠打入去上流社會，咁所以咧佢初初咧第一次 Tom Hanks 出場咧就係佢哋兩個喺一間嘅小嘅 coffee shop 嗰度，咁咧就話呢個梅麗史翠普就問喂。下一次採訪總統的細妹， 唔好再派 Judy 去啦， 唔好再派 Judy 去啦，有冇第二個啊？ 因為其實嗰個都只不過喺 無關痛癢啊， 喺個成個 media 嚟講，或者喺我哋個報紙嚟講咧，即係依啲都算係花邊新聞嚟 嘅 啫。 Celebrity 嘅， 係啊，依啲咁樣嘅所謂 時尚版啊， 嚇時尚版嘅嘢嚟嘅啫，根本就唔需要啦。啲咁 無謂扎到行啦，同白宮嗰邊。 咁點知咧？即係個總編輯咧就企硬就 發爛咯， 就話係啊唔得喎，即係 好 blunt 噶 Tom Hanks 嗰個反應， 唔可以喎，即係你咁樣隨時叫我哋轉我唔可以噶喎，你 走 嚟 我飲 杯咖啡咁就話要換人，咁點搞啊？啲咁樣好啦，咁啊 Dean 咧，咁啊即係嗰個 戲嗰個發展就大家會開始諗啦，一個咁保守而打入呢、這個。權貴社會的階層的人的老闆 OK 即是你如果你放在香港呢，即是說我搞份報紙來呢，其實就志在打入北京那個的圈子，是吧？那我採訪習近平的女兒結婚，那呢就收尾就收到電話，打電話俾個老細，喂，點解你哋記者報埋啲咁負面嘅嘢㗎？寫得咁尖酸刻薄㗎？而香港報館嚟講嘅賴尿啦，我諗嗰個老細已經係、 即係譬如我哋就用一個例子啦，即係譬如我哋嚇依個嚇奧運會開幕喎，哇！原來依個咧張妙可啊，咩可啊，唔知咩可？ 林妙可 係 ，sorry， 林妙可咧，哇！原來幕後代唱喎，哇！你咁樣 嘅 咁，喂，我哋全世界嘅國際傳媒都。個目光係全部走曬去嗰度，焦點嚟嘅，去報緊即係依個奧運啊，如何壯觀？即係中國咧用咗幾多嘅資源咧去籌辦依一個運動會？到頭來，喂你一個林妙可，你即係報佢個代唱就變咗，即係引全部將個焦點咧 shift 咗去 negative 嗰度咯。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會打個電話啦，打個電話話：喂，冇你唔係嘛，揾件咁嘅嘢嚟。 下次唔好派呢個記者嚟啦，咁啊。 咁個古仔咧開始嘅時候咧，就係講從一個婚禮，報館老細 同個總編輯嗰個， 就叫佢喂，派第二個去啦，唔好再派嗰個嘢啦，即係佢成日都係咁樣。嗰個人咧雖然係叻，不過咧就太過 mean 啦，太過尖酸啦。咁咧揾個咧隨和啲嘅嚇，咁啊就啊依啲咁樣嘅事唔係好重要嘅啫，就咁啦。 係啦，同埋佢就當時咧就搞緊上市，《華盛頓郵報》。咁啊上市咧就係咩咧？他就話：如果我哋上市可以集資到$3,000,000咧，就可以養住25個 senior 嘅記者5年。 嗯， 其實一個理由啦。呢段時間我哋上市搞緊上市呢段時間，其實如果你搞彎咗同 White House 嘅關係咧，嗰啲機構投資者或者即係基礎投資者會 pull out 嗰陣時候，我哋就大鑊啦。咁 同埋仲有喎，嗱，我就將呢個責任咧抌翻俾你嘅總編輯。如果你唔見咗25個記者5年，咁你嗰即係你嗰度一係。你話仲係救人咧，即係話你而家嗰啲係湧員嚟。 即係我哋同坐一條船啊！佢嘅意思即係話，你唔搞彎，我哋同 White House 嘅關係 就你唔需要去執呢一壇嘢。 你都唔需要係啦，我哋都集到資。 嗯， 好啦，跟住本來咧，當時嘅矛頭其實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嘅銷量影響力遠遠比唔上《紐約時報》，但《紐約時報》咧就部署咗幾個月咧，就攞咗呢個 Pentagon Paper， 嗯， 然後咧就 digest 咗之後咧，就將佢 publish 咗出嚟， 嗯。 咁就揭露呢個由尖心一路到呢個嘅呢個金乃迪點樣去欺騙美國嘅國民，明知打敗仗都 send 啲美國嘅士兵上去， 明知咧有 70%嘅機會係輸噶啦， 七成嘅機會嘅兵啊係冇得回頭嘅，即係佢哋係會喺個戰場上 受傷或者陣亡， 係啦，咁咧都照拱出去。咁成件事當你睇完之後，你會覺得哇唔係嘛，咁都好。好 immoral 嗱，但因為當時係呢個 Nixon，我覺得 Nixon 同而家香港嘅特首係好相似，係一個好 ruthless 嘅人，即係咧邊個及我咧，我就一定要摧毀佢。 嗯， 所以點解連佢個女咁小嘅事，佢都要親自要責成白宮要封殺呢個記者？咁結果話《紐約時報》一登咗大鑊啦。 嗯， 即刻申請呢個 法庭 法庭嘅禁制令，司法部嘅信件就到啦。 嗯， 就任何嘅美國傳媒係唔可以報導《紐約時報》報咗嘅嘢，甚至係呢個報告呢份文件裏邊，任何嘅嘢都唔可以報。 同埋仲要咧，當時咧係攞法庭禁制令咧，要佢哋將所有而家手上面有嘅文件咧，全部要交。 如果唔係就係藐視法庭。 咁而如果唔係咧，佢就係將呢個叫督。 督印人 即係個出版人咧，即係個 publisher 啦 ，which 即係個老闆咧，就會係收監。咁當時咧，呢個督印人咧，同呢一個總編輯咧，當即係因為如果總編輯堅持要行呢條路咧，即係送你個老闆去坐監。咁調翻轉咧，嗰個督印人亦都會諗就係、是，其實呢件事如果我哋唔報出嚟。即係你唔會惹禍上身㗎，你咪由得 New York Times 自己一個即係 一個係咩啦？ 即係佢自己搞掂佢咪算咯。 但係佢亦都可以保住佢上市嘅計劃， 嗯， 係嘛？亦都唔會出現，因為上市文件裏邊咧，梅麗史最好睇咗有一個 clause 就係話，當出現災難性嘅情況嗰陣時咧，喺一個禮拜之內佢哋可以 pull out 嘅， 嗯， 即係認購咗股份嗰啲人。 嗯， 好啦，咁乜嘢為之災難性事件？如果個老闆坐監或者俾政府告到即係藐視法庭，好明顯係啦。咁咧，但係咧。Tom Hanks 下面有一個很資深的記者咧，根本就係識呢個爆料人嘅，佢就揾到佢，將成份七十份嘅報告影印咗翻嚟。 嗯， 當時嘅 struggle 就係話，究竟已經禁制令已經生效啦，究竟出定唔出咧？咁樣，咁成個戲嘅張力就喺嗰度啦。 而即係如果我將呢一個電影裏邊呢個橋段放翻喺我哋今日香港呢一度啦。其實是很明顯的，就是利用法庭，即是用一個司法的制度，或者是用一個法庭的力量呢，就去禁制，就是我用一個訴訟的形式，我就拉人封艇。咁所以咧，當呢啲新聞要佢哋要禁嘅時候咧，佢哋就只要用呢個咁嘅方法 ，which is, 其實喺香港人嚟講一啲都唔陌生，就即係嗰啲所謂尋人滋事罪啊，擾亂國家嘅安全啊。即係我諗大家咧，而家連呢個小學六年班嘅人都識講噶啦。即係呢啲字就算唔識寫，都識得好似咧唸口簧咁唸出嚟噶啦。咁點解啊？就因為不斷咧喺呢一個傳媒啊。在度不斷喺度咁碌，就算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唔知話你講咩，咩叫尋人滋事罪啊？唔知咩嚟嘅。去到而家大家都已經咧隨口即係朗朗上口，可以噏得出嚟。咁一般嘅做法咧就係咧，你唔聽咧，我就用依一個方法嚟到令到你聽，就嚇你，就拉你，拉人封艇。咁依一個咁樣嘅，即係當日梅麗史翠寶佢面對嗰個情況，同個總編輯。大家就喺度即係拉 佢。其實佢個轉變係幾 dramatic 嘅，其實，因為佢一路其他公司嘅董事咧都話唔可以出呢個報告，一出親我哋死梗。第一機構投資者 pull out，上市計劃泡湯，跟住你會坐監。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個 legal counsel 發現咧，俾《紐約時報》呢份報告嘅係同俾《華盛頓郵報》嘅同一個 source，而呢個係屬於禁制令裏邊一部分。如果嚟自同一個 source 嘅話，都唔可以 publish。 嗱，即係話好簡單啦，如果今日。蘋果見到明報已經係收到法庭嘅禁制令，亦都係出曬噶啦，即係出曬話司法部咧已經有兩手準備咧，預備係嚟即係拉人噶啦。 DOJ 打埋電話俾阿張曉卿噶啦，嗱你如果再理嘅話就拉噶啦，咁樣 就到你啦啲咁啦。咁你估仲有冇人夠膽聽日去報咧？咁嗱當然啦，即係拍戲就還拍戲啦。事實亦都真係咁啊。當日咧 Washington Post 啦就。即係到最後咧，佢哋嗌言咧，我出 ，OK， 即係你要拉，咁我都冇辦法，因為最重點就係公眾嗰個知情權係大過 自己嗰個 你個所謂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OK， 咁到最後啦，即係嗰個令到大家好振奮人心嘅咧，就係、是、除咗 Washington Post 之外咧，其他所有嘅 即係佢出版咗啦，最後尾梅麗史翠普咧係開綠燈啊。 嗯 是against曬所有的董事會的成員，然後一力支持呢個總編輯， 高 就係高去引壓咁樣。咁咧出咗之後咧，咁就大家都騰啦，因為已經收到司法部的打電話嚟啦。 嗯， 就係話 到噶啦嘛。 係啦，已經到噶啦，就係話即係通知佢嘅，其實已經係。咁咧就，但係咧就同一時間咧，喺第二日裏邊咧，嗰個記者負責呢個採訪呢個記者咧，就將。美國的主流報紙有個紙袋咁樣入住，攞出嚟送俾阿 Tom Hanks。咁佢結果發覺咧，就係呢個費城、波士頓、其他嘅芝加哥等等嘅大報紙咧，全部轉載《華盛頓郵報》關於國防部文件嘅內容。 嗯， 即係話大家已經表咗態。 咁即係帶出一個咩信息咧？你拉得一個，你拉得兩個， 你壓驚曬成個美國 嘅全部嘅 media 都係咁嘅時候，你拉得幾多個？而如果你係咁樣去強硬執法咧，調翻轉即係公眾對呢件事都會有一個睇法，都有一個評價，即係你係走唔過。但係偏偏我哋其實想帶出嘅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呢件事今日發生喺香港，你估傳媒會點做咧？ 喂，好簡單啦，我話俾你聽啦。Even 琴日律政司 drop 黎智英捐款案。其他人是幸災樂禍，對整件事呢一路呢不要說重視，根本整件事是根本上是一個滋擾，同埋用一個司法手段去對付一個傳媒的老闆。整件事是沒有 case 的，其實三年了。 但是呢 你就覺得、啊就是、大家都是將這件事 play down、啊、或者是即是恥笑他、啊、這樣啊，才不是、啊、因為呢我呢就因為正正這個 case 呢，我就立刻看一看他的對家東方、嗯、OK， 東方呢就、嗯、即有一個幾大的報道、嗯、但調回轉他們就會覺得呢其實是香港政府呢是 做得 即軟弱無力、 哦、即是不 proceed、 okay？ 他沒有 proceed、okay？ 先呢就這個袁國強呢就佢未到期就閃咗去，我落任就即係唔負責任。佢真正嘅説法就係佢唔負責任。咁啊，去到而家依一個即係葉建華咧，就更加差。原因就係因為自己咧已經係醜聞前身，咁啊，仲要咧喺依件事上邊咧就又係咁樣啊，放軟手腳唔理，就放走咗黎智英啦。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咧香港嘅法治咧就更加係即係 兩個報業集團競爭咧，我哋仲可以理解。但是你其他我成日都話嗰啲講知識分子報紙啊、信報啊、明報啊、南華早報啊，喂大佬啊，你對於呢件事其實佢哋係完全係視若無睹 嘅。大家會睇到成件事個嗰、那個事係好簡單嘅啫，即係等於我去捐咗依筆錢，咁、我當然我冇咁多錢啦，我捐咗$10俾阿肥佬禮，大家會係覺得乜嘢？有咩值得討論 ？OK， 咁你要捐款。咁你 肥佬禮捐， 肥佬禮捐俾民主黨 ，OK， 應該調翻轉。我哋如果我去捐咗$10俾肥佬，俾民主黨，咁大家覺得有啲咩討論嘅價值，有啲咩討論嘅空間？ 係夾硬砌嘅成件事， okay， 就話唔知個有個動議辯論係關於傳媒新聞自由定唔知乜鬼？ 咁都 regardless， 係 夾硬嚟 嘅，都係一個捐款嚟。 完全嗰個證據係完全係薄弱到不得了，根本過唔到個 merit test 嘅根本。 嗱，個重點係討論喺邊度咧？好簡單，如果你話今日即係律政司佢都要去 drop 咗呢個 case。咁調翻轉媒體係咪應該話？喂，唔係喎，如果係咁樣，你當日係憑咩去檢控呢？你嗰個關係好薄弱 嘅，你要出嚟解釋 嘅 喎。 OK， 即係唔係話？誒、哎，我而家就 drop 咗啦。即係而家我而家唔係同你玩泥沙嘛，唔係細路仔話。 你告緊個傳媒老細喎。 我中意拉你就拉你啊嘛。咁但係你見到其他嘅媒體，就係頭先劉西良所講嗰引述嘅，即係你話 OK， no matter 係依個 Boston Post 好，或者依個 Philadelphia 又 好 ，Chicago 又好， 係啦 ，doesn't matter。咁但係 after all， 大家就企埋同一陣線去將件事攞翻出嚟講。但係你睇到今日，大家都唔會，大家用一個，大家用一個咧就係、是、哦冇事啊，咁咪冇事咯。你咁即係你唔明啊？即係完全咧唔再係。唔好講話公義啦，連一個最基本，唔好講公義咁上頭啦 ，OK？ 即係連一個最基本應該有足夠 coverage 嘅報導咧，都冇。 嗱，因為你睇到其實當日出嚟撐 Washington Post 同 New York Times 呢兩份報紙，其實都係代表緊美國嘅知識界、專業人士同埋中產階級 elite 咯， 一啲 elite 嘅一啲 value 核心價值。所以出嚟撐佢嘅都係嗰啲報紙嚟嘅，唔會係 USA Today 啊呢啲咁嘅 tabloid。但是香港你看到的，其實我經常說為什麼我會最重要去指責，就是那些信報啊收了這個李澤楷錢的人呢，有沒有在這些事裡面去捍衛過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嗎？講就講到自己是第一件筆， 即是我們呢並不是說要你出來撐肥佬禮，完全不是，因為同行如敵國當然是，但是個問題應該個矛頭是指向香港的司法制度究竟你搞什麼，為什麼一個 case 是這麼薄弱的時候，究竟你背後其實是不是有一個有沒有一個政治檢控呢？好了，到今天你發現原來自己呢是沒有辦法坐得他入了，那你就走去放了他，那個背後的事並不是那個是不是黎智英，那個 that could be 你就梗係 OK， 即係點解喺呢事上邊，我哋而家唔係針對個成個嗰個司法嘅嗰個係唔係公正性啊？ 而 調翻轉， 你要企埋一齊， 係， 佢係針對緊個傳媒老細。 但係你去見到呢啲位咧，就大家閃開。 嗱，佢俾人抽廣告，大家好高興啦，係嘛？跟住就係 就覺得個餅仔分咗嚟我度添啊，切大忽俾我。 係、哎、啊，吹風會唔揾《蘋果日報》嘅記者，大家好高興啦、啊，係咪？我就係話新聞自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喺呢個互相勾心鬥角。 然後大家爭相去權貴獻媚的話，實際上香港的新聞自由其實已經結束了、 嗯、 我覺得已經終結了，在主流媒體裏面將來的新聞自由將會體現在新媒體那裡，但是看看何時政府那隻手會伸到下來這裡，這個就 就是下一波的戰場，其實是因為你現在找了May姐上去是解決不到問題的，已經是 咁，其實隻手已經伸咗入嚟㗎啦。如果你記得咧，冇幾耐之前咧，我哋就講過，即係依、這個即係電子媒體，即係我哋依啲網上嘅媒體啦，都講緊咧，即係政府咧係會俾一個即係採訪嘅採訪證啊，即係我哋 可以入去政府嘅記者會嗰度採訪。 咁但係咧，即係又係好可悲嘅，新聞處到最後咧就係、是、居然 設咗五個關卡 嚇、啊，就揾咗一個記協。即係揾記協咧，就去 handle 啦。咁但係當然咧，就到最後你睇到出嚟嘅效果係乜嘢呢，就係、是、嗰班原班人馬前，即係一班傳媒人咧，佢哋自己嗰啲媒體就可以攞到，但係其他呢啲網媒咧就全部被 嗰啲關卡根本上係莫須有嘅。你問我， 佢居然咧就係、是、話叫媒體咧就要去印報紙，每日都要印，每日都要印。咁你諗下，我哋城寨又憑啲乜嘢資源喺邊度可以每一日去印一份報紙交翻上去俾政府嘅新聞處？即係你 set 一啲咁樣嘅條件咧，根本在整件事上面記協是不可能答應或者答應，甚至其實我們根本是其實跟周庭一樣的，是沒有邀請，沒有受過， 沒有諮詢， 沒有諮詢，我們完全是、 就是、姚松炎都問了四條問題、 嗯、即是連給你去解釋說為什麼我沒有能力印都沒有，你是不被邀請在列，所以你會想說來做什麼，即是氣餒呢就實有的了，但是我們只有是我們成日都即是兩個自己就講笑咁、嗯，就係即係撐得幾耐得幾耐，都我唔知啊，我都唔知道可以係點。 嗱，因為我記得咧，阿 Tom Hanks 喺度戲裏邊咧，其實佢成日咧都有一句説話嘅，即係喺嗰個嘅電影裏邊啊。 嗯， 即係咧呢句説話咧，就係、是、咧，我相信咧到今日我哋到點解仍然繼續喺度死唔斷氣嘅原因嚟嘅，其實係。就是他、在電影之前、中間、之後都有說的 The only way to assert the right to publish is to publish， 即是說我們要捍衛我們刊登新聞的權利，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 to publish， 如果我們捍衛我們言論自由的權利，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你要 speak out， 是如果不是你的言論自由呢 freedom of speech是玩完的，其實因為你自己審查了嘛，你見到有禁制令你就不 publish 咯，所以他是用行動來去捍衛那個新聞自由，就是 publish 那個權利嘛、 嗯、 如果我們要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其實我們的權利是什麼呢，就是你要坐在這裡講出你自己相信的東西，不是因為有個 DQ 主任在這裡天天看你 Facebook， 如果有朝一日鄺榮孫去參選好了，他會想想死了，我將來去選舉，我今天所說的話會不會構成令到我是成為港獨分子、 嗯、 或者不擁護基本法、 嗯、 令到 DQ 主任鄧小姐不信納我是真心改過呢， 或者我在 Facebook 裏面呢在那裡講東講西，就即正正我剛剛就 share 了一篇、加拿大政府在、香港今次這個 DQ 周庭事件上面就發了一個聲明，就覺得呢、就是政府是做得不對這樣、嗯，咁然後其實我自己都有喺度留言啦，咁我講即係 Justin Trudeau perhaps action worth more than 1,000 words， OK， 意思即係你發一個咁樣軟弱無力嘅所謂 statement， 所謂關注嘅文件，實質對於整件事有啲乜嘢嘅即係幫助啦。咁如果你係調翻轉，你話俾中國政府聽，喂，你而家隻手伸到去咁樣 ，OK 得啦。即係我哋調翻轉，係唔係你會咁樣去用一個咁唔公正、咁唔公平嘅方式去連最基本嘅參選都冇？咁調翻轉，其實加拿大政府係咪有某一啲行動上邊可以做 ，rather than 淨係出一個咁樣嘅聲明咧？ 你 share 咗，你死嘅咯，可能。如果你將來有朝一日你想從政嘅話， 我唔會啦。係咪？所以好多我派咗阿尼去咯。 好多人都會係咁啊，其實。恐懼最大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 恐懼自己， 因為當它變成一種恐懼，好了，原來 DQ 是一種恐懼的時候，大家就要 discipline 自己的言論、 嗯、 好了，當你有得 publish 的時候你不 publish、 嗯、 當你有得公開，就算在 YouTube 幾萬人聽緊都好，你都不把握這個機會去講，這樣的話其實你就自己放棄，我覺得你不可以 assume 權力、嗯， 會保護新聞自由或者言論自由，而家係冇呢個咁嘅假設嘅啦，已經係。 其實應該係調翻轉啦，即係 nothing is free 依一樣嘢，我哋嘅言論自由咧並唔係免費。 Freedom is not free。 係啊，即係我哋嘅自由並唔係免費嘅。咁當大家都成日都會諗，唔係啊，我哋講少句唔出聲，咁咪冇嘢咯，我哋咁。咁但係其實係唔係咧？ 好啦，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好似我哋都 over 過鐘啊， 過鐘係啦。咁咧，阿莉就已經在通知我們要跟他下街，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